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ida， 第79集。 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威尼斯，至少田修竹是这么认为的。那年他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一个与卡塞尔文献展和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的艺术嘉年华盛会。展会吸引了几十万的参观者，很多都是来看热闹的游客。在人数最多的时候，几个重要的参观点被堵得水泄不通。参观者里有很多学生，艺术院校学生占据绝大多数，也有些无所事事来闲逛的，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能这样判断是因为他观察了很久。当时他跟两名策展人在咖啡厅里闲聊，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关于销售佣金的话题，饮着咖啡退出讨论。这时外面路过几个游客，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们很明显是学生，四个女孩子，三个都是金发碧眼的欧美人，所以显得剩下那个黑头发的格外引人注意。他们正在挤入人群，看那幅威尼斯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暴风雨》。此画外出展览的次数极少，所有人都想一睹尊容，几个女孩根本没有挤进去。他踮起脚，发现还是看不到，很快就放弃了。他开始鼓捣自己的平板电脑，并很快入了神，专注的连同伴随着人流走了都没有注意到。他对艺术完全不感兴趣，这是第一个照面时田修竹得出的结论。可是下午当他再次遇到他，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是在他的花钱，他为这次展览创作了一套系列油画，一共五幅。他试图用色彩来表现人的五感，需要参观者一幅一幅看过去来体会创作意图。可他却只站在最后一幅前，而且他也不看画，一直盯着右下角的标签发呆。如果只是看几眼就算了，他足足看了二十几分钟，久到他都想上去直接告诉他这画到底该怎么看了。可惜他被别人叫走了。第三次见面是在展会结束后，他劳累一天，推掉所有的晚餐邀请，放空大脑漫步在街头。走了许久，他渐渐察觉有人一直在跟着他，也许是夜色太过温柔，他并没有产生紧张的情绪。他回头看到了那张说熟悉不熟悉、说陌生不陌生的脸。他在他身后，晚灯照在他的脸颊上，让他的皮肤看起来细腻透亮，眼睛也像闪着光一样。 有事吗？ 他自然而然地说了母语，他从他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他张了张嘴，有点犹豫地说， 请问你是田修竹吗？ 从他嘴里听到自己的名字，让他感觉很奇妙。 你认识我？ 真是你？认识？不，也不算认识。我以前…… 他看起来有点紧张，好像有很多话想说，但或许觉得场合不太合适，最后只道了一句：“ 我很喜欢你的画。” 他挑眉：“ 哦，你连乔尔乔内的《暴风雨》都不感兴趣，竟然会喜欢我的画？” 他茫然看着他。 啊？ 这玩笑对他来说太深奥了。田修竹轻咳两声，略作掩饰：“ 那个，贸然打扰，很不好意思。我就是想说，你的话太棒了，我先走了。” 他说完，冲他低了低头，转身离去。他穿着一条蓝色的裙子，什么蓝呢？好像是湖蓝。还是古兰，亦或者是普兰。 他看不清楚了，他彻底融进了夜色。这画面有点美，田修竹非常文艺地想起了乔治桑的《威尼斯之夜》。 在那明净的夜晚，湖面水平如镜，连星星的倒影也不会有丝毫的颤动，四周一片蔚蓝宁静，真是水天一色，使人仿佛进入绮丽的梦境，一切清澈而透明。 他觉得他之所以会追上他，询问他的名字，邀请他同进晚餐，都是这夜催促的。他们成为了朋友，过程有点匪夷所思，也有点顺理成章。他们相识的第二年，田修竹来美国举办画展，他找朱韵出来，让他尽地主之谊带他到处转一转。结果出来两天，朱韵在总统山下都不忘闷头写程序，田修竹十分不满。 你就这么敷衍天才画家？ 自从朱韵这么叫过他一次后，他经常用此词自嘲。 没，很快就好了。 你这样会晕过去的。 不会。 不信算了，我的预言一向准。 两天后，朱韵真的差点栽倒在尼日加拉大瀑布下，田修竹终于有理由把他电脑抽走了。不管他如何跳脚，他始终不还，直到他返回学校。后来因为签约画廊的原因，田修竹要在美国停留很久，他将住址选在朱韵学校附近。随着见面的越发频繁，田修竹越来越觉得朱韵的生活很成问题。他所有的课业都在第一时间完成，一周的工作量三天就做完，空余的时间也不休息。他的成绩优秀到将学业整整压缩了两年，可他永远像是根绷紧的弦，仿佛休息一天都是犯罪。 你在急什么？ 田修竹不止一次这样问，朱韵总是回答不出。 你很焦虑。 田修竹老神在在地评价。朱韵给自己找理由。 我们这个专业都是这样的。 可别人没有做到晕过去啊。 是意外。我那天没吃东西。 你这样会吃不消的。 朱韵不信。 我在国内大学的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田修竹耸耸肩，还是那句话。 不信算了，我的预言一向准。 24岁，人刚刚开始强壮的年龄，所有年轻人都在肆意燃烧生命。他们简直觉得自己长生不老，谁会相信自己会吃不消？时间公平地给了所有人答案。长期的用脑过度，加上熬夜和整日对着电脑，朱韵憔悴得很快。他也知道自己的问题，失眠、心悸、冒冷汗、内分泌紊乱，他整个身体系统都烂掉了。 你比我们刚认识时老了10岁。 某次田修竹从国内过来，见到朱韵时说。这话给了朱韵巨大的打击，大概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怕自己老得快。田修竹抓住机会邀她去度假。他们去了法国，田修竹的父母定居在那。朱韵在得知要见她父母时，吓得险些从车上跳下去。田修竹拉住她。 冷静点，你要真跳了，会给我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 为什么要去你家？ 朱韵问。田修竹理所应当道。 省住宿费啊。 你差这点钱？ 田修竹淡笑不语。田修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是设计师，妹妹搞摄影，家里艺术氛围浓厚。朱韵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他们热情地欢迎了朱韵的到来，只是热情有点过了头，搞得朱韵十分紧张。不光如此，或许是嗅出什么味道，全家人背地里都对田修竹挤眉弄眼，弄到最后不止朱韵，连田修竹自己都坐立难安起来。 这 真是始料未及。 他满头虚汗地说。他们只住了一晚就连夜逃了。之后他们又走了很多地方。他们去了科尔玛，领略充满阿尔萨斯风情的童话场景。然后又去了15公里外的里克维尔，看安宁如画的葡萄园。还有高崖上的红土小镇和阿尔卑斯山下最美的阳台。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